元，钱交到了公司，开具收款证明的却是这些业务员。从公司拿不回钱的他们顿时背上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债。那目前警方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浩辰集团董事长张某已经被警方监视居住。河南这家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民营企业，在2011年3月开始就陆续的招聘40多名西平县农民作为公司的业务员，开展所谓的吸收储蓄业务。他们将揽来的钱交到公司，由公司再进行一些投资，然后公司每个月向投资者发放利息。那3年多来，公司经营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到了去年年底，五金城等40多名业务员接到了通知，说公司遇到了困难，本金取不出来了。一名业务员任德林说，在3年前，两名河南浩辰担保有限公司的西平分公司的副经理就找到了他，说你担任我们公司的业务员，把村子周边老百姓的钱存到我们那儿。那对方还出示了公司营业执照、融资许可证等等。任德林后来知道，其中一个人在当地还是名气很大的，曾经是西平县信用联社的信贷科长，退休以后呢，进入这家公司来任职。那接着，任德林在内的13人也被拉到了位于郑州的浩辰集团考察。他们看到这个办公场所还是很气派的，至少有1500多平方米，工作人员也很多。任德林就放下心来，做出了加入公司的决定。其实他们已经是西平分公司的第3批业务员了。那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当地深受村民的尊重。那当时浩辰公司说了，农民手里的闲钱与其闲着，不如存款到公司，由公司去投资做项目，获取利润之后再向村民支付一分的月利息。公司还承诺说，储户的钱是完全安全没有风险的，风险是公司的，并且出具了一份在银行有4720万元准备金的一个存款证明。那虽然公司向业务员宣称的是存款，但实际上只是变相的借款。那记者看到，公司呢会和这些业务员签订借款合同，每份合同的第一页呢是公司和其他的借款企业签下的用款合同，这是为了表明钱款的去向和展示投资情况。然后呢才是公司和业务员签下的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借款的数额、期限、利息支付方式等等内容。那业务员和公司签署了借款担保合同之后，和村民签下收款证明，也正是这个收款证明成为了村民们向业务员讨钱的凭证。那报道说，如今投资者几乎是家家血本无归。一位70多岁的农民张老汉投资前还专门到公司考察了一番，也看到了公司所有的证照手续。那公司负责人也承诺了，说风险都是公司的，这他就放心了，将10万元一辈子的积蓄投了进去。如今呢？是血本无归。那投资人当中还有很多是2-3千块钱的小户，都是70-80岁的老人，这些钱都是他们辛辛苦苦攒鸡蛋卖来的钱，或者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如今钱打了水漂，意味着他们的天都塌了。很多业务员当中要钱，业务员家中要钱人是踏破了门槛，人从院子排到了院子外，还有人带着汽油上门，有的人要喝农药死在他们家里，甚至还有的人是提着刀来的。终于就出现了悲剧。4月24号，57岁的业务员李改跳井自杀。5月3号，63岁的张德喜上吊自杀。2个月来，70多岁的任德林是屡次试图自杀。邵远精神失常，终日胡言乱语。业务员武金成身上随时揣着遗书，他说：“我不想死，但事情解决不好的话，我又怎么活呢？”在事发之后，别人把他们家价值20000多元的老年代步车也骑走了。卖收的时候，他也不用动手，因为有人替他收了，而且收完直接拿走了。吴金城说，他的业绩是 269万元，涉及了52户农民。他说，我们这群业务员一辈子在村子里是受人尊敬的，这些钱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钱，我们几辈子都还不清，没想到老了却做出了这样对不起乡亲的事情。那么如今这家公司已经被警方展开了调查，公司是不是靠谱，他们有没有相关的经营资质，是否涉嫌犯罪，我们请律师来进行点评。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伟民。你好李律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这家公司是合法注册的啊，业务范围里面写着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符合规定的自有资金投资、融资咨询等等中介服务。那么有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这意味着他们有融资的资质吗？ 就说它是有区别，就他能从事与担保有关的相关融资活动，还有在他的经营范围当中非常明确的说自有资金，就说他自己有 的资金， 对，这样的话可以用来就说进行投资，或者进行其他的与金融有关的活动，但是本案情况是非常特别，他是把普通公众的不特定群众的钱来收集过来，这样的话再进行其他的活动，其实这个活动的话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比如说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来看的话，它属于是国家特许经营的，也就是说由人民银行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就是要进行就是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这样的或者变相的存储这样的业务，这项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进行放开的，也就是说由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由银行来进行就是说这种存储储蓄或者这样的一些业务活动。 不过现在有些公司确实在有很好的投资项目、很好的回报这名义下去让人们去投资给他，然后利息是很高的，这样都是违法的吗？ 这样要具体区分。如果说他是在就是说把他有他的经营项目，有他的项目，其他人是把这个钱投到项目当中，这件的话要做区分，可能是存在一些合法的成分，还有其二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法律是允许民间借贷存在的， 对呀、 允许民间借贷存在的话就是说只要他利息不高于银行的就是存款利率的那个4倍，在4倍范围内，这个民间借贷是合法的，还有第三个呢，从这个总体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的话，在实践当中是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话就是说从银行贷款又贷不到，那么可能会转向民间资本，这样的也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问题，这样就可能会存在就是说让社会上的钱通过民间借贷的方法，这个是守法的保护，就是还有第三种情况来看的话，他没有这个执行能力，他虚构一些项目，把钱不特定公众的钱吸收过来，这样的话实际目的是占有，这样就构成刑法上的集资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情形，还有另外第四种和第五种情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有项目存在，但是他就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所以民间借贷的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他范围毕竟是有限，就是他少量的或者是不人数较少的，这认定为民间借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超过的户数较多，数额巨大，这样也就是我们国家刑法的另外一个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个是集资诈骗，一个是非法吸收，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话，它一个区别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确实它有经营行为存在，有项目存在，无非就是把不特定的人的钱吸纳过来，许诺一个是一般原则上都是许诺一个高息，因为没有高息的话公众不会来的，所以说就说里面要具体区分几种情形，里面有合法的成分，但是很多现在来看的话涉嫌是犯罪行为、 如果利息特别高的话，这也是法律不允许的， 法律不允许， 有严格的标准， 民间借贷它是就是说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范围内的受法律保护，超过四倍以外不受法律保护，况且现金的范围刚才已经说了它是少量的，就是这个人不是大面积存在的，就是说被这个存款的这个 对象来看，它是数量有限制， 嗯， 还有个金额有限制，不能说大面积的这样做。其实这个很明显，就是银行应该干的事情。 嗯，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国家银行业监管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这样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会影响社会的一个安宁。 嗯， 本案都是你看非常的特别。造成了 几千户农户 几千农户的血汗钱， 两个多亿 血本无归，况且还造成了一些中间参与其中的人一些自杀这样一些严重行为。 嗯， 所以是已经是明显是涉嫌犯罪。 嗯，那他这公司给这些业务员看的也有那个就是他们去投资了哪些项目的一些借出去钱的合同的一些，不管是复印件还是原件，咱们这报道里没看出来啊。那他等于是有项目，如果有项目的话，那他可能是涉嫌一个叫做非法吸存。 是。 那如果有的公司是对外称根本说某某某项目是房产也好，矿山也好，其实根本没有这个项目，那就是集资诈骗。 对。 嗯， 这样的话就是他区分的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如果他确实就是说提供的这些合同所指向这个项目是真实存在的， 嗯， 或者确实他是有投资其他领域， 嗯， 那说明他就是目的都是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盈利的话，他确实会把这个钱会返还给这个，就是这个所有人。 嗯，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就说他这方面证据还不是太充分。 嗯， 究竟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呢，还是集资诈骗罪？还需要侦查机关进一步的掌握一些证据和线索。 嗯。那现在集团董事长张某已经被警方叫监视居住，嗯，这什么法律含义呢？ 监视居住其实也是就是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事， 嗯， 其实也是非常的标准非常高。 嗯， 其实它是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侦查手段，也可以叫强制措施。 嗯， 就说在这过程当中已经进行了立案，对他的人身自由其实进行限制。 嗯， 限制的话必要时候要启动，比如说批准逮捕啊， 嗯， 或者到一些后面的追诉程序，它是一个强制措施。 嗯， 就是预示着，就是说追诉程序的开始。 嗯，就随时要可以找到你。 对， 嗯，不能 随叫随到，况且他的行为是肯定要受到限制。 嗯， 就是说已经外围的话，已经启动相关调查，相关取证工作已经进行。 嗯嗯， 就是属于立案侦查阶段。 嗯 嗯， 嗯。那像业务员和公司签署了借款担保合同，那和村民签的是还款证明啊，收款证明。那这个证明呢，就让很多投资的村民们认为这钱就是你拿走的，你跟我签了这个收款证明了。那么他们就现在是踏破门槛去跟业务员去要钱，业务员有两名已经自杀了。那这个钱真的该由业务员来偿还吗？ 嗯，从目前的法律上规定来看的话，还有从他的证据来看的话，业务员的行为在法律上是一个职务行为。 嗯， 就他是代表公司，他所做的承诺、所做的任何的行为， 嗯， 包括给这些公众所签的收款凭证，这都是代表单位。 嗯， 所以说从民法上的关系来看的话，是个职务行为，单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嗯， 就说返还的人，从民事程序上来看的话，不是这些业务员。 嗯， 对，这是从民法上的关系来看。从刑法上关系来看的话，那就复杂了，因为如果是涉嫌共同犯罪的话， 嗯， 那就可能有个主从犯的问题。 对呀， 单位也可以构成犯罪，这样的话就说单位的高管可能也是责任人，构成犯罪。 嗯， 这样的话作为业务员的话，就说他要知悉国家的法律，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业务是人民银行批准后由商业银行来进行从事的活动， 是应当知道吗？ 他应当知道，就是说这个是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定。 嗯， 这样他还是为了利益、为了工资去了这样做了，这样的话可能涉嫌犯罪。一旦涉嫌犯罪的话，那他可能在当中起次要作用，因为他不是决策者，不是管理者，这样的话是从犯。 嗯， 但是从犯的话，他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嗯， 一旦承担刑事责任的话，其实这个钱他具有返还的责任，因为他属于共同犯罪。 哦， 所以他们之间是个连带承担赔偿责任这个关系。 嗯， 就说要追赃。 嗯， 追赃的时候的话他也有责任，但是这里面一个细节要区分，就要看这些民众就说极个别的确实不知情。 嗯嗯， 被欺骗的，因为他可能 他本身也是被欺骗的啊， 他本身可能被欺骗。 嗯， 这样的话就说一个难度，就说可能在个别业务员身上的话存在他本来就是受害者。 这样的话，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有一个主观犯罪动机问题，他可能主观上没有犯罪动机，所以这种行为他可能也不构成犯罪。 嗯， 但是从目前来看，刚才我已经说了，从客观行为上可来判断，主观上它存在过错。还有一个国家法律和政策，这是一个常识，就是并不因为他不知情，他不知道， 嗯， 他就不承担责任。 嗯， 所以说这个两种情况。从民法上来看的话，是单位来返还这个款项的责任。 嗯， 从刑事责任上来看，刑法关系来看的话，可能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嗯， 两种关系。 嗯，好，我们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件，涉及资金是14亿，尽管没有人自杀，但是欠债的携家族十几个人跑路了。近日新华社报道说，广东惠东县一科级干部负债了10多亿，携家族十几人失联。据初步调查呢，涉及债务人82人，债务总金额超过了14亿元。42岁的钟启章身兼惠东县政府办副主任和惠东县珠三角产业转移员管委会主任两个职务。那在当地，钟氏家族生意很庞大。3月19号呢，多名债权人收到了钟启章写的短信，说对不起。第二天，钟启章三兄弟及其家族10多人就全部失联了。很多人感到顿时不妙，说一向被认为财大气粗的钟氏家族是肯定是留下了巨额的债务窟窿。那有一名债权人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清单，涉及82人，总额超过14亿元。那当中不仅有多年的亲戚朋友，还有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信贷公司。那警方证实，其中有31名是主事报案了。这位科级干部钟启章绝不一般，在周围人眼里呢，是八面玲珑，擅长交际。此前曾经担任过中国银行惠东支行副行长、惠东县国有资产监管办公室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等职务。他的哥哥呢，钟启文也曾经当过惠东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后来辞职经商了。钟启章经商十几年，掌控的家族生意涉及的有房产、餐饮、娱乐、外贸。那在某地还有一家鞋业生产公司，仅厂房的设施就价值3-4千万。很多人告诉记者，钟启章在借钱的时候经常这样说，说我就是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你看我的金河湾楼盘一卖就是好几个亿，还怕没钱还你吗？钟启章身上这官员二字就变成了一种信用担保。在当地民众眼里呢，在多个部门都担任过领导的钟启章是不折不扣的实权人物。比如说银行、国资办，哪个不是重要部门呢？还管着产业转移员上万亩土地，这样人做起生意来，谁不借钱给他呢？那现在鞋厂倒闭了，正在变卖资产，索债无门的债权人锁住了这个惠州市的金河湾置业有限公司的售楼部，供货商和楼盘商都叫苦不迭。那还有些蹊跷的是呢，这个案涉及了82个借钱的人，但是呢，报案人都不到一半。一名债权人告诉记者，有官员借给了钟启章是1000多万，那按公司收入，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这个影子老板为什么难以发现？债权人为什么会选择沉默不报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点评律师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李伟民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好，主持人好。 像餐饮啊、房产、鞋厂等一大批企业，难道这个惠东县政府就不知道他们的干部里面有这么一个大企业家吗？这个影子老板就这么难发现吗？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他在当地的话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作为政府的相关部门和那个官员的话已经是非常清楚。 对， 但是为什么迟迟的话没有就是说相关机关对他进行采取一些比如说警告啊，或者说提出一些提醒啊，或者采取一些监督的一些措施他没做？其实可以看出来，基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利益的一些关系， 利益关系 、说地方官员就是跟他这位官员之间的话，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的关系。 嗯， 其二的话就是相关部门是否经存在一些就是说失职啊或者渎职的行为，这个可能从本案当中也能暴露出来。 嗯， 说当发现有从事一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这样一些行为存在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些官员、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话，他应该启动相关程序，比如说向司法机关进行报案，或者司法机关掌握犯罪线索，应该主动的进行立案侦查，主动的进行一个追索程序，但是这些程序都没有， 是跑路了以后才暴露出来。 对，跑路之后的话，这样才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官员跑路的话，其实作为这个单位的，就是 这个管理上来看的话，其实他也很大的责任。 嗯， 官员跑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他护照从哪来，他要去哪里。 嗯， 其实他也有一套这样的机制，就是说他要对这个异常情况，本单位其实他也有一些相关的程序， 嗯， 和相关的机制去应对。不能说直接说这是这个官员的个人行为，与我单位一概无关。 就媒体报道说，就是钟启章他交了一个辞职报告，单位匆匆批了就完了。 这肯定是有问题。就是作为你在当地有这么大影响的，况且明显存在犯罪行为的这样行为存在，他仍然还能说他辞职报告还能顺利进行一个这样的审批程序，那就存在说个别单位是否存在一个失职呀或者渎职这样的行为，已经很明显了。 那有些蹊跷的是，这个案件当中有82名债权人，涉及到14亿，但是报案的不到一半人，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了沉默？ 因为刚才咱们从案件的一些细节上看到了， 有一些公务员啊之类的， 公务员、 官员， 很多官员涉入其中，很多官员涉入其中的话，现在我们国家的那个腐败的，就是说惩治腐败的力度已经加大了，加大的话就是说官员的钱从哪来，财产。要进行公开， 你报案，你这几百万借给别人了，当然 这样的话，就说报案后的话，接着会面临一个问题，他的钱从何而来？我们国家刑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那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就是在你的职位上，你要保持职位的廉洁。那如果说你的明显收入跟支出差距明显太大，那国家相关司法机关就要查这个。经济来源，这个钱是不是 合法的？ 对，这样的话可能会牵扯一些新的犯罪行为，所以说有些人是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不愿积极报案，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根据我们实践当中办案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说启动刑事程序，一旦说启动刑事程序，公安机关抓人，但是追赃程序能不能把钱追回来，面临一个问题，所以他会等着说等他人只要不进去。他有经济履行能力，他可以来得到一个偿还。第三个的话，这些上当受骗的人有种侥幸心理，就说他对国家的法律他不信仰，就是他对国家法律权威他是不尊重，他就会说私下我靠个人感情，他相信地方政府会通过一些其他关系来得到一个处理，其实这样都是错误的。当发生这样的行为的话，作为受害人，第一时间他应该启动司法程序，走公正的司法程序，应该报案，要求司法机关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样的话，通过司法追赃来满足自己损失这样一个需求。还有第四个，我们一个因素，就是说作为上当受骗的人，就是他本身也存在一些过错。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也已经谈到了，就是说人民币的这个存储业务，这个金融业务，我们国家是金融秩序是严格监管的，严格监管的话，就是说有那么多银行存在，他是看到人家许诺一些高的一些利息回报，这样的一些虚假的承诺，比如上一个节目当中也看到了，他会到现场去看豪华的写字楼，好 对啊， 带到另外一对很气派，还带到一些项目当中去看，确实存在，但是他们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企业的资信能力在哪里？他要对企业资信做个调查，就是这个企业。他的能力、自信到底在哪里？这东西是否真实？他的权利是否明晰？他的资产是否是他本人的？还是别人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要考虑，就是说一些手续是否合法？就是国家法律已经明确的说这样做是不受法律保护，是无效的，他还这样做。比如说他是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法包括一些其他的管理规范已经说了，公务员不得经商，不得从事一些经营行为。那他还主动的说公务员这样做他还去配合，那就是说这些公众他本来的法律意识这块是非常淡薄的，说他纵容了这些犯罪行为的存在，说我们要看到他公务员说对不起，你是公务员我不跟你合作，因为国家法律不允许，他们都没这样做。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人家是给他一些利益回报，就是放弃银行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的一些行为，这样的话他们去自己是上当受骗，所以他们自己也存在这样的心理压力， 过错， 所以他不愿选择报案。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男子模仿广告用手机砸核桃，核桃没烂，手机屏却碎了，要求索赔，引发了纠纷。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我是导盲犬，我不叫不闹不咬人， 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您遇到我时，请不要呼唤，不要拒绝，不要抚摸，不要喂食。 同在蓝天下，共有一个家。包容导盲犬，关爱盲人。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在西安小寨三星授权体验店里面，大屏幕循环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个人将核桃放在一部 S6 手机屏上，用另一部 S6 手机的屏对着核桃砸去，核桃被砸碎了，两部手机屏却完好无损。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高先生冲着坚硬的手机屏就花6000多买下了一部 S6 手机。高先生说，他拿回家去以后，就当着朋友面用这个手机屏砸了一下核桃，砸了几下之后呢，高先生快哭了，核桃没有砸烂，手机屏却碎了。后来他来到店里面要求更换一部新的手机，却遭到了该店店长翟女士的拒绝。那么这个手机店里应该赔他吗？我们来听一段听众的采访。 我认为是该赔的，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个视频的话，你既然是面向公众来播放的话，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是商家的一种诚信的一个体现。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事实的一个合约关系。那我觉得既然你的商品达不到这样的质量，就不应该做这样的承诺，那所以应该去赔偿的。如果要是纯属娱乐的话呢，就应该告知大家。 那凭什么赔你？广告有真的吗？买一个方便面，看那里边又是牛肉又是虾，你打开一看连虾皮都没有。 我觉得不该赔吧，这是他属于他的自己的一个自愿的行为，因为毕竟是广告嘛，他什么东西他也是可能没有说让你去模仿嘛，他毕竟是一个广告，所以说广告这东西只是他起到一个宣传的，不是说很实际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应该赔，因为毕竟我是看了这个广告去买的这个手机，然后觉得它应该有这样的功效。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旁观者来说啊，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看这个新闻的这人来说，我觉得一方面这个消费者可能真的有点太相信广告了，因为广告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常识，就是它有时候是容易艺术的夸大，有一些它手机的功能也好啊，或者它的那个效果也好，它是会夸大的，夸大这种效果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太信广告。 该赔啊，因为首先他在自己的店面里面播放这广告，而且是滚动播出，我觉得他肯定就应该赔啊，因为你就是告诉我了，就相当于你在你店里这么播送，就相当于这是一个使用指南一样的东西，你告诉我这个可以这样可以这样，那我肯定就会去试呀，对吧？我觉得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好奇心的。 他自己他愿意，你让他赔什么呀？你手机是干什么的？你得起码你得明白它的用途，手机就是手机，不该赔，完全是自己行为造成的，你自己愿意上当受骗，不动脑子的就。 好，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伟民。你好李律师。 哎，主持人好。 我们听到听众意见也是大家 意见不一。 意见不一。那么从法律上分析这个事件谁来承担责任呢？ 从目前我个人观点来看的话，作为这个经营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主要责任。 消费者承担次要责任。 那也就是说都有责任。 都有责任。但是我在这儿观点也非常明确的说，经营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我们国家有很重要的这个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况且今年的话，我们国家广告法的话已经进行了一个修改。9月1号新的广告法要实施。广告法的第3条、第4条对广告要求是标准是非常高的。 对。 广告的制作者、发布者，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况且与它的服务和真实的产品要一致。就是不能做 夸大， 不能做夸大。也不能做引，就是说让人误解方面的宣传。也就是刚才节目当中个别公众理解的虚假宣传。从本案来看，它虚假宣传的成分是非常的高的。其实在刚才的公众当中有一个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它是放在它的那个界面里面，况且是连续播出， 是对面公众，是面对公众的， 面对公众。那这样的话，消费者跟他之间形成一个消费合同关系。消费合同关系的话，他这个广告的话已经是他这个消费合同关系的一部分。证明是商家的承诺，告诉消费者我这手机屏幕很硬，像核桃这样东西的话都砸不碎。但是就说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就是说法律上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他对产品的功能和它的质量进行了夸大宣传。 嗯， 其实它屏幕达不到这个强度要求，他这样做了。如果说他那个核桃是，正如他工作人员所说，是那个 纸皮核桃 ，他必须在上面注明 ， 就是说这个核桃不是真实的核桃，或者这是广告创意，请勿模仿。模仿后果自负。 但这个视频里没有这段话， 他没有这段话，他事后来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不能免责。 哦，是不能免责。 不能免责。 哦， 对，所以说就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